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积极。我是肥佬黎， 你真系大我真准备上场，我准备上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有女士喺度，系咪大家即系精神少少？我讲嘢轻松啲咧，所以你要出多啲声啊！ 尝试下，尝试下， 笑多啲。唔系，不 过其实佢笑啊， 你 已经 成日笑，所以我心情咧系有少少暗喜。 暗喜， 暗喜，系暗喜， 暗爽。 所以咧，请唔到火呢啲环境吓，请唔到火咧，所以就要讲啲咧，就同 Ringo 请教嘅问题啦。今日咧，其实请阿 Ringo 上嚟就系讲 start up， 即系我嘅 倾下啫，倾下啫，系啦。 我 start up 经验咧，就只系限于嗰条智能线。 但系呢个系 crowdfunding 嘅 start up 啦，我会咁讲啦，系啊。 即系当然系唔识啊，即系当然就系觉得喂个 concept 好好、啊，即系嗰时仲系讲紧，即系呢啲电话啦。咁佢系类似系好似有一粒铁一个 connector 摆喺个 lightning 上边嘅。咁你以后条线摆埋去咧，就唔使拉落去嘅。咁你摆埋去咧。一声就 click 埋噶，咁呢个经验点解对我嚟讲系特别系熟悉咧？因为我用惯 MacBook 咧，插电嗰条线就系呢条磁能线嚟嘅。 可惜而家已经冇咗条 MacSafe， 变咗 USB Type C 啦。 就系呢个原因我唔 upgrade。我就用翻旧部电脑。 但系 Microsoft Surface 仍系用 MacSafe 类似嘅嘢喎。你转翻 Microsoft Surface 收咗咁啊？ 点解系会跌翻咧？嗬，应该即系高一个嘅应用。 因为佢想全部统一用即系啲线 USB C 嘛。 O K 系啦。 咁但系 Windows 有 WannaCry 嘅啫。 一系我 WannaCry， 一系我 WannaCry 热门啊！呢位 I T 专家要 我唔系 I T 专家嗱，我要 O K， 我都系用 Windows。 我个个都用 Windows 咯，差唔多。 系啦，好啦，WannaCry。一阵先讲啦，咁先讲 start up， 我问 Ringo 之前，我会讲翻先啦。喺即系我哋嗰啲行业啦，即系你攞 I T 啦，咁我其实都系即系做一间 start up 嘅，即系好彩我做间 start up 就喺2006年就俾人收购咗啦，俾间即系 Leicester 上市公司收购咗，即系个就有经验嚟嘅。咁我哋嗰啲做 start up 嘅人咧，就会讲一样嘢就系，究竟 start up 同创业有咩分别咧？ 好大分 別，先要讲呢样 嘢，好大分别。 沙盘嘅创业，即系你都系搞公司啫，系咪先？咁其实你创业就我整碗鱼蛋粉系创业嘅，系啦。我整任何一个新嘅 business 系创业。咁沙通常我哋会讲就系里边一定同一啲叫做 innovation 同埋 creativity。即系我记得我学一个 definition， 咩叫 creativity 或者 innovation 就系你有一个 unusual 嘅一个唔 common 嘅方法。去解决一问题是更加 effective 的。更加有效果的是啦。这个我觉得这个 definition 挺好的。是即是 startup 里面包括了就你会帮人来手去解决一些问题令一些东西更加容易而是一个之前未用过的方法。即是你做那件事是有这样的关系呢就 OK 啦。即是说如果你是作由寿司铺的你突然间你整间回转寿司出来的我会觉得回转寿司是一个 idea 是一个 startup 来的。因为 innovative 系 innovative， 因为你点样将个寿司 去 deliver 俾人嘛，系悭咗钱，唔使少咗 waiter 嘛，系咪先？咁当然一大扎，你而家再开回转寿司店，就当然唔系一个 startup 啦。 喂，咁名将系咪好 innovative 啊？我都觉系嘛，名将嘅 innovative 系咩？系用劣食去引人去食，真系好劲嘅一样嘢。 我话俾你听，屯门嘅市中心嗰间系要排队。 咩争先嗰啲都系啦，哇！咩 争先嗰啲系咩劣食？ 个几一嚿， 未去到，因为你觉得系劣食而去挑战，而觉得你要去一定要去一次啊！ 将嗰啲另外一个 grade 嚟。 讲翻先，唔系我哋又 check 到去武雷公园噶啦，即系基本上我哋一般啊，即系叫做啊学够啲嘅认识咧 ，start up 啊 ，Pegasus 啊，天马讲得好啱噶啦。基本上咧，我哋叫有个定义嘅，就系通常有个 MVP。唔系打 NBA 嗰啲喎嚇，唔係 most valuable player， 係嗰個叫 minimum viable product， 即係話咧，你有一個嘅產品出咗嚟， 一个概念又好，一个实体嘅啊，好似我呢个樽咁样好，咁你觉得咦好有得做嘅，咁而咧你就将佢呢件嘅 concept 咧就揾班志同道合噶啦，啊，譬如我谂到出嚟，但我啊净系识生产，就唔识 marketing， 又唔识 finance 嗰啲，咁啊可能揾几个兄弟班咧就组一个公司咁样，咁所以咧引申到第二样嘢咧。你好少会讲啊，李嘉诚投资嗰只人造蛋就系 startup 嚟嘅，因为嗰啲喂无限量嘅资源嚟到做一个嘢咧，佢系可以一个叫 innovation。 嗱，有少少倒转，李嘉诚做咗人造蛋咧，李嘉诚做嘅时候就我未必 系买嘅，系啦， 系啦，但系佢本身谂人造蛋嗰间公司，其实之前有啲 venture capital， 即系有啲风险基金去投资佢嘅时候，或者 angel fund 啦，或者天使基金投资佢咧，咁嗰阵时就系 startup 啦， 冇错啦，系啦，即系你而家贵公司。卖咗俾个上市公司之后，你已经唔叫 startup 噶啦。 但可惜我哋工作嘅模式同 startup 系一样的， 咁好咯，咁大镬嘅创新啊嘛， 好大镬嘅话俾你听。 咁第三个定义亦都系啱嘅，就系话咧，通常咧就唔系话一个真系好有系统咁样运作嘅，系一啲即系比较即系独立特行啲嘅形式，咁你先至 startup。咁啊，近期更加系掕咗好多 crowdfunding 嗰啲啦，即系网上就系众筹啊呢样嘢啦咁样，咁所以好多元素系捞埋咗一齐嘅，亦都好多人捞乱咗，即系阿 Raymond 都喺个WhatsApp 度讲，喂会唔会系啊 Indiegogo 啊Kickstarter 嗰啲就系全部就 startup？ 嗱，我会讲翻 Indiegogo Kickstarter 嗰种 crowdfunding 同 startup 咧，就有一个比较类似嘅概念，就系我有啲新嘢我谂到出嚟，咁其实做 startup 最难系做咩咧？唔系搵人投资，系搵客户。你揾到有客就有人肯投資啦，因為我諗到一樣嘢出嚟，我覺得好多人用啫。其實你發夢啦，冇人用噶。咁呢樣嘢就係話點樣去解決揾客個問題呢？其實 Kickstarter 或者 Crowdfunding 就做到一樣嘢就係，喂，我有概念，我想做喎。咁你投資，因為你同風險基金唔同嘛，風險基金投資你呢間 startup 係為咗有錢，但係而家你班人去 back 呢啲咁嘅。Kickstarter 啊，或者 crowdfunding project 就话你对嗰件产品有兴趣，咁你有翻咁熟下人去即系理解呢样嘢，肯投资呢件产品，咁即系话解决咗头先第一个问题啦，就好多人有兴趣会买啦。咁有部分 Kickstarter project 咧，甚至咧去到 last minute 佢 cancel， 系 点解佢 cancel 咧？因为佢证明有咁多客啦嘛，啲 angel fund 风险基金啊嗰啲 venture 就肯抌钱俾佢， 就唔使搵客啦， 就唔使搵客啦。所以好多人其实借 Kickstarter 呢个 project 咧。去引去做一个市场调查， 乜嘢几多人 去做呢样嘢？系啦，咁所以你问我嘅话，系咪完全即系 crowdfunding 同 Kickstarter 呢啲咁嘅 technology 有关嘅，系咪冇关系咧？其实就系、是Kickstarter 其实就帮呢扎咁嘅公司，即系完成咗最难做嗰样嘢。 哦，绝对唔系冇关系，即系唔系话代表咗你喺 Indiegogo、喺 Kickstarter、喺 crowdfunding 嗰度。抌任何一个 program 出去就是一个 startup， 唔系，而家好多系做 charity 啦，做善事啊，或者而家上得最快嗰个叫高分 V 啦，咁我哋350都有一个热心人士都喺高分 V 帮我哋筹款啦， 350香港，咁嗰啲咧，即系你做咗个不同嘅形式，好似有个音乐人啊，可能 Raymond 都识啦，啊，嗰个叫陶咩啊，佢自己话我想做一个优质嘅香港唱片嘅 label， 咁佢都筹咗几廿万。咁啊，有位香港嘅騎術嘅女仔啦，因為佢受咗傷跌咗落馬，咁佢話我而家衰翻嚟，但我都需要支持，即係繼續我嘅訓練，咁都亦都籌咗錢嘅，就喺張真嗰個叫做 Fringe Backer 啦，嗰度籌咗錢嘅，咁即係 OK 嘅，啊嗰位係音樂人啊方大同。方大同做了一个 label 出来，咁唔知道，本应我唔知噶，我问翻人咧，呢位咁犀利嘅，咁筹咗50几万嘅，原来即系好多人知道方大同，佢好 buy 佢嗰种信念嘅咁样，咁嗰类嘢咧，咁喺佢嗰个局限嗰、那个空间局限个信念嚟讲，你可以叫佢一个 startup 系嘛，咁但系如果你话骑马嗰位女士，即系嗰女仔嚟嘅，基本上都系，咁佢哦，我想再 retrain 翻我自己，或者好多啲跑啊马拉松嗰啲咧，咁佢用咗呢个平台。 就是、我唔系 startup 嚟 嘅，我哋即系话嗰啲GoFundMe 啊、Fringe Backer 嗰啲系一个平台，但系咧佢帮得最多咧，或者以前嚟嘅帮得最多就系 startup 啦。咁即系以前嘅佢嘅起源就大家大约都咁讲，其实英国做得好好嘅，最劲就是 Silicon Valley 咯，佢有啲 cafe 啊嘛，即系嗰班人啊，自己就坐埋去嗰度就自己 pitch 下自己啲 idea， 我有啲 concept 嘅，我想搞个传媒嘅系统，多数就 IT 嘅吓，咁啊抌咗出嚟，呢啲人觉得有兴趣。哎、我又入隊，入咗隊之後咧，咦咁啊，有啲嗰啲叫做 angel investor 啦，嚇，或者嗰啲發咗大嗰堆，我又俾少少你試下咯，咁樣就做咗個風氣嘅。咁所以香港嚟講咧，就最早其實我睇翻啲資料咧，即係嗰陣時啊，老董先生嘅時候已經 大隻講好多㗎啦嘛，乜乜講乜乜講呢，喺佢講完咗之後呢，就係、是、science part 呢，即係科學園呢，都開始做咗啲叫 incubation 嘅，即係叫做咩培植。 一开始就不是 Science Smart， 一开始就达知路那里呢，咪发觉那里有 一个 在 InnoLab 那里是啦，之后就有些创新科技基金啦，咁币公司在这个做緊SAL阶段都申请过啦， 记得二千年之前的。 二千年之前啦， 就申请过。好 早 期第一批 啦，做这样东西啦。咁呢就即是既然即是Wingo 更加正经的，我讲一下啲取笑下 Wayman 这样东西啦。点解磁能线是一定扑街呢，是一定不得的个 project。点解呢， 是佢好快被人抄到。 冇错，做 Star Project 做呢啲 case， 我哋好多时候讲嘅嘢就係究竟你里面嘅话，你搵佢做 manufacturing， 做 support 嗰班系咪可以好快抄到，同埋佢最大问题系我如果搵间厂落个整条线，因为佢冇间厂㗎嘛。嗰间厂喂掂喎呢个 idea， 你俾晒啲功劳佢，我咪禮手拎去賣，我唔交货俾你嗰间嘢囉。 我戴返个头盔先， 係啦。 即系无论佢系咪 startup，我在先达见到一样咁嘅嘢，我都真金白银俾钱去买嘅。个问题就系话，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所谓叫正版嘅嘢，或者佢 call 佢呢个系佢 innovation 嘅嘢啦，我觉得我值得俾嗰个钱去同佢买。 系，我绝对同意你呢样嘢嘅。但系即系证明嗰个 proposed project 嘅冇谂过一样嘢，就会俾人起尾住。所有做呢啲咁嘅同制造有关嘅人咧，我一定谂。 你觉得佢系俾人起尾住，佢唔系专登。 我唔理任何原因，我即系觉得我见到呢 project， 我就知佢一定会俾人起尾住，所以一定唔会投资嘅。 即系结果一定系。 系啦，一定结果一定起尾住，无论佢想呃你又好，咩都好，佢一定会俾起尾。 呢啲猪嘅尾住系嘛？ 冇错，系啦。 咁啊，仲有一个重要嘅定义嘅。如果一般咧，国际上嚟讲咧，呢啲 startup 或者叫 social innovation 咧，通常都系睇你咧攞到呢个专利，因为你有个专利就系可以保障到啊。如果唔喺强国， 冇 喺欧美国家，即系一个合法尊重人权嘅国家咧，咁你有个专利咧，好大程度保障到，即系啲人要谂啲第二啲计嚟到，即系我哋叫做。 但系我哋同强国太近，同埋淘宝呢啲嘢 做到，咁小米嗰啲已经啊。 咁我想 我讲多少少啦。其实解决啲咩强国呢个问题咧，即系有两个方法。一，你嗰个 star project 一定有 software 啦，你生产咗你唔捞个 software 落去咧。行起啦，咁就唔驚人哋有問題啦。即係第一方法 iOS 啦， 係啦，第一個方法啦。第二個方法就係話咧，我哋好有間好出名嘅 Hot Toy 啦， 嗯 ，Hot Toy 啦，係 Hot Toy 整公仔咧，佢將全部部分咧頭雕就韓國，手就唔知邊個位，拆散就全世界，冇一間廠係會擁有曬佢所有嘅嘢嘅。佢買翻嚟香港係冚，咁你就唔會出事啦。 即係同大陸做波鞋嗰個 manufacturing 一樣。你知唔知系鞋戰一間公司，鞋底一間公司，出面个欧苏系一間公司。 而家都呢招都唔 work 啊，因為好多時候你發覺上游啲 holding 咧系同一間嘢嚟，所以一定要唔同國家嘅。 O K， 系啊，即系你知道佢有一個仲唔同國家方客咧，咁咧就穩陣啦。因為你 back 呢啲咁嘅 project， 最時你俾人起咗尾住，即系仲要人哋用十級嘅方法啊，揾可能啲知識人有好方法規避噶嘛。 嗯、 即系你有 payment 都規避到咧，咁你就慘啦。你嗰嚿嘢見得人哋我開開心心，你嗰間嘢其實都可能係付出。 咁但係老實講，如果有時啲 idea 唔係一個 product。又或者唔係一個可以攞到專利嘅，不過係一樣 service 服務係啦。 咁點咧？ 嗱，呢個係重點啊！阿 Raymond 講得好，即係如果服務大家已經知㗎啦、嗯，我講一個名字大家都記得，就係、是、平安鐘。 嗯， 二十年啦、 嗯， 今年就叫慶祝二十年啦。 嗯， 咁嗰陣時係純粹話，哇嚇、 啊， 原來咁多啲老人家係冇人 叫啊，鄭經翰啊， 啊鄭經翰啦，係啦，D 一百啦， 係啊，一食咁多有大班啊， 可能來任。全民嘅呢個民啊，唔係民政啊，健康福利局長啊，阿羅志剛都係噶嘛，都係 co-founder 嚟噶嗰時、嗯、啊，即係呢幾位人士而家即係叫做做咗不同嘅崗位，但係佢哋當年係做咗一樣嘢嘅。咁佢哋就係、是、因為好簡單啫嘛，我一個嘢撳咗佢，掕咗條電話線。咁、 啊、 其實咧，好老實講，佢而家咧喺嗰個叫傳統嗰個嘅產品嚟講咧，已經冇咗個市場地位噶啦。有好多其他嘅更先進科技已經做緊嘅，咁咪一路要做創新咯。但係喺我哋從事社企啊，或者社會創新嚟講咧，好啊。如果我哋嗰個嘅服務，即係我哋係要針對一個 social mission， 一個叫社會嘅目標，即係幫助到 一群人 啦、啊，可以幫助到氣候啊咁樣啦。如果我哋嘅問題已經係其他人一齊可以解決到咧，係好事嚟嘅，即係開心嘅、 嗯， 就唔係話淨係賺錢賺錢賺錢啦嚇。咁、啊、當然。有好多嘅 startup 而家亦都係開宗明義，喂，我唔係一定要服務社會㗎，我係一個社會創新， 啊、我 Uber 咁样，佢最初就好创新啦，一个 sharing community， 或者系香港大家亦都知嘅 GoGo Van。GoGo Van 我有机会见到佢嗰个 founder。咁佢一路都讲，因为我哋喺一啲叫社会嘅企业嗰啲嘅场合见到佢嘅。我唔系慈善组织噶，我系要赚钱噶，我要赚钱噶咁样。 就合理噶， 嗱，好合理嘅。 系啊， 即系社会创新，如果你做到好事又赚到钱就更好啦。如果你净系害人，你赚到钱就梗系唔得啦，咁样拉鬼咗佢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我哋个定义嚟讲咧 ，startup 好，社会创新都好，咁你都系咧有两个目标嘅。你如果咧，唔能夠 sustain 到，即係你營運唔到嘅，或者已經嗰個服務已經基本上已經 out day 㗎啦，你再揀勉強落去泵水泵水呢冇意思嘅，一路要轉變嘅。咁啊答返啊 Pegasus 啊嗰個問題嚟講呢，其實我哋已經呢過往啊美國啊英國呢都已經叫 develop 咗一啲工具，工具叫咩呢，叫 lean startup。咁、係一個好有效嘅工具，其實就好似 business plan 咁嘅。咁但係呢就係、是、有一個圖，我哋有啲不同嘅人 design 咗出嚟呢，就有好多嘅 MVP 係乜，你跟住你個咩叫做最高嘅能量係乜嘢，你又不可以被人取代嗰啲嘅優勢係咩，咁定咗出嚟呢，咁大家就定個時間表，就 burn rate， 即係話幾時燒錢，譬如你籌到100,000蚊咁啊，舉個例啲後生仔，咦咁你諗住燒3個月，就要睇下有冇嗰啲人客啊可以認到頭先。最初係梗係身邊嗰班 friend， 即係好似賣保險咁啦，嗰班 friend 嗰啲親戚係咪支持？跟住抌出去個社會度，咦唔得嘅，唔得嘅，即係要改㗎啦。咁一個有好系統嘅做法嘅。咁不過香港而家即係教呢啲嘅咧就唔多。咁我有參與嗰個叫做係人人學社啊，或者 Good Lab 嗰啲咧，佢哋都來唔來有參與嘅。咁但係而家政府咧就抌咗好多錢咯 ，FinTech 大家聽過啦嚇 ，Financial Technology 咧，佢就直情成立咗出嚟啦，即係喺 Cyberport 好似就有，好似今年已經有啦一個大嘅地方，就係喺 FinTech， 你即係寫咗啲 proposal 之後咧，批准咗，咁啊俾你進駐去嗰度，又俾定一定嘅支援你，咁啊睇下你做唔做得成啦咁樣。嗰類咧就大部分都 IT 嗰啲嘅。啊，即系網上嘅運作啦，又有錢嘅 issue 啊 ，financing 啊，醫療啊各方面嘅嘢咁樣。咁其實而家個環境就好成熟，但係香港跑到出嚟咧，真係唔係好多，係嘛？同學點啊？同學你喺中大係嘛？ 係啊。 中大你有冇接觸啊？好多嘅中大，我見有好多呢啲 cam 噶。 好多呢啲 cam， 即係好多呢啲咁嘅 forum 啊 ，seminar 有。 啱啱個禮拜六日就佢有佢個咩創業嘅啲舊同，俾啲舊同學創業嘅展覽啦，即係翻返去啦，咁就去 exchange 啲 idea， 去講翻，喂，究竟大家有冇咩新計仔啊？因為好多時候 startup 咧，好多時候你一兩個人打造咧，未必揼到個舊嘢出嚟嘅，可能你發覺咦，隔離嗰個做啲嘢差唔多，咁就可以楞埋一齊去做嘅，即係呢啲就中大有，即係其實好多 U 都有做啲嘢咯。 真係冇得點樣留意，我自己唔係好有。喺呢一方面好有興趣， 不你係新聞系係咪？ 係啊， 新聞系就少啲，即係 Fat Wire 咯 ，Fat Wire 都係呢類噶，幾個有心人士，或者而家眾新聞都係咁樣噶，即係佢用呢個概念，喂，我哋係有心，我哋有咁嘅經驗，但我哋冇咁嘅資金，佢亦都係借咗嗰個 crowdfunding 嗰個平台咧，就大家 subscribe 啦，即係做訂户，佢唔知話定咗我訂夠有幾多300個，我就可以維持到幾耐，幾多就維持到幾耐咁樣。即係呢個一個新嘅經營嘅模式。 好啦，仲有如果講經營模式咧，我就同自己賣下廣告先嚇。咁我最近將我自己一個做嘅 project 啦，就擺咗上一個叫 collection C O L L A C T I O N。有個 website， 佢哋就講一個叫做 crowdsourcing 嘅 program， 就唔係靠唔單止 crowdfunding， 即係話 crowdsourcing 係啲咩咧？係啦，咁、那個情況就話、是，可能你有啲 idea 出嚟，但係你一條友搞唔掂嘅，你唔係淨係揾錢啊，揾人幫手，係啦，佢就你將你自己成個嘅計劃列咗出嚟，就話、喂，我有咁嘅計劃，我覺得掂咁樣，我提啲嘢喺度，我就話我要幾多錢，我要幾多人，有幾多人認頭，有幾多人做到呢位。呢樣嘢咧，就再將自己個 status 講翻出嚟，就將啲嘢，即係有啲就可能幫人哋做飄書商啦，好頹啦。咁佢最出名嘅 邊個頹先？ 咩？ 俾 idea 出去嗰個頹，嗰 樣 寫個 寫個 proposal 比較頹啦。咁佢最近咧就做咗一樣，我咧咪做飄書商啦，係咪先？係啦，我笑緊呢個台某啲朋友好啊。 OK， 係啦。咁但係佢最近就做咗一樣嘢咧，就18個鐘搞掂咗嘅，係咩咧？就有個 app。在 Android 度做嘅，同埋喺 Com 都有嘅，就內容農場封鎖器。 哦， 你裝咗之後咧，你撳落去就喂 你咁啲係 content farm 喎，小心喎，咁樣即係當然佢就即係 block 咗你，令到你唔會 share 啲 content farm 嘅嘢出嚟，或者你撳嗰樣嘢 content farm 佢會 warn 你。咁呢樣嘢就對我哋某位朋友成日唔覺意 share 內容農場 content farm 嘅人咧，就非常之有幫助嘅。 邊個啊？ 开名都得啦， 开名有台迷你嘅好好生生嘅主持咯。 OK， 我哋讲过啦，已经 李伟才博士经常喺我哋嘅 WhatsApp 里边 share 翻嚟， 就永远做佢嘅叫啊间官系嘛， 系啊， 唔好 share。喂，你唔好乱 share 啦。佢话啱我睇过咪 share 咯，咁啊中晒招咯。即系人哋嗰啲 content farm 咧，就特登揾啲话好似，哎好窝心啊。 嗱，content farm。即係題外話啦，咁最近有單新聞就俾人哋執頭執尾變咗 content farm 嘅，楊怡婉兒有間幼稚園執咗，咁 樣 幼稚園就話針對其實收開頭諗住收跨境學童嘅，之後就唔其實咩人都收嘅，咁咧啲 content farm 咧就將佢開頭收跨境學童嗰樣嘢咧，就將個 title 改話專收雙非。系啦，咁啊， 张相真嘅， 张相有真嘅，段新闻都真嘅，但系要将啲字执走，咁咧你令到啲人咧就 share 嗰篇，即系 content farm 唔 share 苹果日报本身嗰篇，即系呢啲好冇道德嘅。基本上佢只系将苹果日报嗰段咧，即系你当200字 cut 咗，唔系400字嗰段新闻 cut 到200字，就变成针对双非，咁啲人争双非噶嘛，咁咪 share 佢嗰 content farm 嗰段咯，即系呢啲嘢我觉得不要得嘅。 嗰个杨婉仪系咩人嚟噶？ 港姐 哦 ，OK， 即系又有啲嗰啲咁嘅元素 ，OK， 系啦，所以 anyway， 即系台湾话 content farm， 咁所以即系点解我头先讲嗰个乜 collection 嗰个咧？咁即系 startup， 你除咗你谂下，除咗要钱之外，要人之外咧，佢连人都冇得 idea 都可以咁样做嘅。而家即系个 platform 去到咁， 嗰个系本地嘅，我系 本地嘅，系、哦、最近我将我自己一个第一年前写嘅 project 啊，系 Android 写 app 叫做中文横转直，就摆咗上去上边、嗯，就睇下有冇人整 iOS 同埋去增强咁、那个。个原理就是你本身你在电脑上面打中文就横是从左到右的嘛，咁大家都知道中文远古来讲是直写的嘛，由右到左的嘛，咁你咪可以喺 Facebook post 写出嚟打段嘢，即系经过嗰个 tool 转咗直嘅时候，咪变可以直写咯。咁你话喂好硬胶啫，冇乜用啫。大家谂下，将无望六四啊八九文文呢啲嘢咧，如果由横写变成直写嘅时候咧、嗯，你喺敏感词系 search 唔到噶，因为你谂下将佢变成直写，变成直写之后咧，你睇，因为电脑 scan 照当横咁 scan 啊嘛，即系六同四咧会变成喺唔同嘅行里边嘅，系啦，咁所以嗰个 tool 就有一个咁嘅。对付敏感词嘅， 死啊！你去唔到澳门啊，已经 你去唔到澳门啊！ 所以我系宣传啦，即系如果有人想喺大陆个科云 post 上敏感词啊，或者你喺拉嗰啲咩拉都博敏感词啊，或者微信咩 WeChat 咧，惊出事你都可以咁样转下，因为人脑啊，我哋呢啲就算大陆嘅同胞佬，佢都有能力系读直写中文嘅，系啦。咁但系电脑就唔知点解咧，读净写中文咧系好有问题嘅，系啊，同埋我会将啲所有半型嘅标点符号变晒全型嘅，英文都系咁啊，所以直写系会方便好好。 听到而家咧，其实我系非常之有兴趣嘅，因为点解咧？我系一个好多 idea、好多鬼主意嘅人，咁净系咁样听你讲，嗱，我哋之前冇夹过噶，我其实系依度而我即刻俾个 idea 你，但系我有啲嘢想问清楚先，譬如你头先举个例子，我有个 idea， 我都基本上可以掟喺一个平台，等人去帮我去筹措呢样嘢点样执行，咁。保障我嘅系咩咧？点样保障我咧？ 嗱，头先嗰啲好似 collection 嗰种咧、嗯，基本上嗰啲全部都对社会呢个有贡献嘅嘢嚟嘅。基本上大家谂出嚟都系即系觉得 OK 噶啦。但系 我好信，我好市侩 啊！老市侩咪 系赚钱嘅嘢， 市侩就唔好喺嗰个 platform 度咯。 OK， 系啦，唔好喺 platform 里边咯。同埋即系在下都即系读嗰啲 product design 嘅 course 啊，都讲过，即系话你永远画工图画草图嘅时候咧，去俾人哋睇嘅时候咧，你永远画到嗰样嘢出嚟，就算画一个 3D 嘅 product 啊，你等人留几笔。人哋觉得好靓嘅，但其实咧，人哋跟住你嗰张图咧， 你就知道喺嗰度抄啦， 抄唔到啊！因为发觉原来有啲咧，即系 3D 里边系不可能变成嘅嘢嘅，但你睇出嚟觉得 OK 嘅、嗯，即系其实你好多时候做呢啲咁嘅设计咧， 即系 AutoCAD 个 file 有啲嘢系抄唔到嘅 ，AutoCAD 唔到直头系，你搵手画，画、到出嚟睇出嚟好顺眼，好靓，咁但系你发觉原来要画 3D 嘅 AutoCAD 3D 点解画唔到出嚟嘅，就系咁啦。即系你永远做呢啲 platform 啊 ，Kickstart 啊，做呢啲嘢咧，就里面有一啲元素，或者你根本人系唔知道你嘅Kickstart 系营运盈利模式啊、嗯。即系简单嚟讲，有个即系我好中意讲呢个例子，有个美国有个嘢啦，嘅 message tool 叫 You Y O， 大家 search 到嘅。 嗯， 佢个用途就系话咧，我如果 at 做 Wayman 做 friend 咧，我同佢倾偈只能够 send 个照 U 俾 Wayman 嘅，咩都 send 唔到啦。跟住啲人咧就觉得哇好型、哦，就叫人哋装啦，哇改善咗我好多嘅沟通关系啊，啲 message 好多人装噶。U 跟住你谂嗰间点样赚钱咧，真系好无聊喎、啊，系咪先啦？原来嗰间嘢嘅赚钱模式就系话佢系同喺美国嗰边同 Starbucks 啊或者其他嗰啲系统咧，因为太多人装啦，大家直同唔记得自己装咗，好细。原来你喺 Starbucks 买杯咖啡嘅时候啦，你嘟一嘟佢你部手机，你如果杯咖啡 ready 嘅时候咧，你就会收到 Starbucks 哟，咁你咪知你嗰杯咖啡漏咗咯。咁嗰啲铺头就悭咗咧，而家有啲你买外卖商店嗰啲咧，你张单 ready 嘅就会震你噶嘛，即系有个碟俾你噶嘛。嗰嚿嘢都悭咗，因为系你部电话做咗。即系佢正式赚钱就同 Starbucks 同呢啲咁嘅公司 integrate 咗，就卖俾佢，令到佢唔需要有个物理上嗰嚿嘢。咁佢就系 U 你啫。 哦， 即系嗱，系啦，呢样嘢就系你一睇好无聊啊，系好无聊嘅 app 嚟。但系个问题佢你唔知佢盈利噶嘛，你唔会抄噶嘛，系好废。同埋你第一个人做咪赢咯，你第二个人做即系有个广东话 version 嘅，佢当然咪 U 啦。 到粗口嚟啦， 系嘛 ？DIU 啦，你相信？ 有好有好嘅，有好有 cool 噶嘛，系嘛 ？OK。 但系我相信大家都睇过《Social Network》呢套戏，系咪？ 系。 咁其实入边有一个 idea 系好清晰嘅。你如果 Day One 谂住做嗰一样嘢，系有一个盈利模式喺度，嗰样嘢就唔 cool 啦嘛。咁佢唔 cool， 亦都唔会有人用，亦都唔会揾到钱嘅。咁所以大家睇嗰套戏嘅时候，你就会睇到，原来佢哋做呢、這个Facebook 嘅时候咧，佢哋冇谂过点样赚钱，佢哋净系一个 objective， 要多啲人， 多人 做。即係多啲人第一參加呢個團隊啦，第二就係話多啲人用，多啲人將自己 profile 擺上去啫。咁問題就係話，真係去投資呢一個 idea 嘅人，佢哋係到底係有咗個 business model 喺後面啦，定還是係冇啦？轉頭翻嚟再問。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